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是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59集。这天阿山在杭州召集了江南地方官员商议迎驾之事。阿山说道： 皇上体恤下行，不准铺张，可是我们做臣子的也应该替皇上着想吧。御驾所到之处，河道你总得疏一疏吧，路总得铺一铺吧，桥你也得修一修吧，行宫你也得建一建吧。 官员们都点头称是。 哎，是大人说的， 对。只有杭州知府刘向年神情木然。阿山瞟他一眼说： 藩库里的银子并不富裕，我们还得问百姓要一些，皇上临幸也是百姓的福分嘛。啊， 一直默默而坐的刘向年说话了： 知台大人，卑府以为既然皇上明令不得戒断科派，我们就不应向百姓伸手啊。 下官我并不是缺银子花，不要以为是我阿山问你要银子。也好，你不想找百姓收银子也罢，你身为杭州知府，只管把杭州府地面上的河道疏通疏通啊，道路呢都修好了。好，告诉你啊，必须要黄沙垫道。本都之意呢，还想在杭州建行宫。刘大人，这些差事可都是你的啊。 刘向年断然拒绝： 哎呀，志台大人，不要说建行宫和架桥修路了，光是这城内城外的河道疏通，那得费多少银子呀，卑府不能从命啊。 刘大人，你敢说这样的话啊，你真是胆大包天哪，这是接驾，不是儿戏。 官员们都望着刘向年大摇其头。阿山说： 江南地方督府道县眼下都以接驾为头等大事，你刘大人居然抗命不遵，未必要下官参你个迎驾不公不成？ 卑府只知道按上谕行事。 刘向年，我待会儿通你理论。 回头又对从属员说： 皇上爱怜百姓，准百姓不必回避，但江南地广人稠，谁都想一睹盛筵啊！我只交代你们，哪里有百姓拦道惊驾，哪里有告御状的，我拿你们试问。 余杭知县李启龙站起来说话： 自裁大人啊，这个杭州知府啊，一直没有圣谕讲堂啊，这回皇上临幸杭州，卑职怕万一有人检举，就连累大人您呀。 刘大人，这可又是你的事儿啊。 志台大人， 杭州府内县县有讲堂，府县同城，知府再建个讲堂，那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阿山那刘向年很是头痛，却碍着官体，只得暂且隐忍。他说： 刘大人，讲堂的事情下官可是催过你多少回了啊？满天下没有讲堂的知府衙门，只怕只有你杭州了。你想要出风头，没有谁拦着你，只是到时候别把罪过往下官的头上推。 议事完了，阿山望着刘向年道： 刘大人，下官也不同你多说了啊，你记住，你要做四件事：一造行宫，二疏河道，三修道桥，四建讲堂。 哼。 刘向年没有搭话，拱拱手走了。阿山送别了各位属官，却叫李启龙留下。李启龙受宠若惊，随阿山去了衙后花园。阿山说： 启龙啊， 姿态大人， 刘向年有些靠不住啊，兄弟很多事情就只好交代给你了。 哎呀，听凭自台大人吩咐啊。 这个杭州呢，是皇上的必经之地，你这位余杭知县要做的事情可多着呢啊。 毕县将倾尽全力，绝对不会让自台大人丢脸的。 阿山这边正同李启龙说事儿，那边有个衙役飞跑过来。阿山见衙役这般慌张失体，正要生气骂人呢，那衙门急得直朝他招手。阿山不知道有什么大事了，撇下李启龙，随衙役去了墙边说话。衙役悄声地说： 哎，知才大人，成亲王到杭州了。 听了这话，阿山哪里顾得上李启龙，匆匆出了花园，到了二堂。阿山便问： 哪来的消息？ 哦，刚才来了两个人，一个驾鹰，一个牵狗，说是成亲王三阿哥的侍卫跟太监。我说请他们稍后进去啊，回复制裁大人。哎，他们就生气了，只说叫你们阿山大人到寿宁馆去见成亲王。 那他们可曾留下半纸片字没有？ 他们口气很横，还嘱咐说成亲王这是微服私访，叫阿山大人啊独自前往。 阿山不再多问，赶紧准备去见成亲王。又唯恐人多眼杂，觉都没敢坐，独自骑马去了寿宁馆。远远的就见客栈前站着四个人，都是一手按刀，一手叉腰。阿山早年在宫里见惯了侍卫这般架势，知道他们都是不好搭话的，他下马便先做了笑脸说： 两江总督阿山拜见成亲王。 果然有个侍卫压低嗓门说道： 别在外头嚷嚷，哎，进去说话。 阿山不敢多嘴，低头进了寿宁馆。才进门，有个人喊住了他道： 你是阿山大人吗？ 正是在下。 好，先在这里候着，待我进去报与王爷。 阿山赶紧站住，不敢再往前挪半步。过了多时，那人出来说： 阿山大人，进去吧。 阿山随那个人先穿过一个天井，进了堂屋，再从角门出来，又是一个天井。抬眼一望，天井里站着几十号人，有四个人腕上架了鹰，三个人手里牵着狗，那狗哑着嗓门不停地往前窜，叫牵狗人使劲地往后拉着。阿山知道他狗的厉害，大腿根直发麻，他才要跪下拜见王爷，却见几十号人簇拥的只是一把空椅子。正纳闷的时候，一位身着白绸缎衣服的翩翩少年从屋里出来，坐在了椅子上。阿山心想，这位肯定就是成亲王了，忙跪下拜道： 臣两江总督阿山叩见王爷。 少年果然就是成亲王，说： 阿山，皇阿玛命我们阿哥自小列班听事，你当年在京行走时 我是见过你的。 臣当年田猎前进门末班，每日诚惶诚恐，不敢环顾左右，王爷的贤容岂敢瞻望。 皇阿玛平时也是时常说起你的，只说浙江是天下最富的地方，怕只怕好官到了那里反而变坏。你治理地方得法，我已亲眼看过了，自会对皇阿玛说起。我召你来只是想见见你，并没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你回去吧。 阿山谢皇上恩宠，请皇上圣安。王爷在杭州多住些日子啊，有事您尽管吩咐。 哼，你是在套我的话啊？想知道我在杭州待多少日子，要办什么事儿啊？告诉你，我在外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你别打这个主意。你回去吧，只记住皇上的话，千万别变坏了。 这 阿山扣了头出来，越想越莫名其妙的害怕。成亲王召他去见了面，却是什么要紧话都没跟他说就打发他回来了。这王爷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莫不是皇上叫他先行密访？可既是密访，又为何要召见他见面呢？见了面又为什么草草地打发他走了呢？阿山回到衙门，心里仍是悬着。依礼是要送些银子去孝敬的，可这成亲王太高深莫测了，他倒不知该怎么办了。成亲王只说千万别变坏了，难道暗示他什么吗？想了半天，便封了10000两银票，悄悄地送到寿宁馆。成亲王并不出来见他，只是传出话来说知道了阿山的心意。阿山心想，成亲王既然收了他的银子，想必也不会找他的事儿了。李启龙瞅准了这是个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回去督办各项事务特别的卖力。有一天，衙役捕来了数百人，为的是挑选迎驾的百姓。刘师爷喝令大伙站好队，李启龙亲自过来向人。一位驼背的老汉哆哆嗦嗦站在那儿，李启龙过去说： 哎，你算你呢，回去，长成这个样子还敢接驾。 驼背走出队列，回头骂骂咧咧地说： 哼，你当我愿意接驾呀？啊，你们官府派人抓我来的。 刘师爷吼道： 少啰嗦，快走快走。 李启龙此时又发现一个独眼龙，厉声问他：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独眼龙可怜巴巴地说： 知县老爷，小的呀也是你们官府派人救来的呀。哎呀，去去去去去，你这个模样接什么驾呀，别吓着了皇上。小的生下来呀就长成这样，哎，也不见吓着谁了。哎，知县老爷，您就让小的见见皇上吧。 哎呀，你赶快给我走啊，要不然我叫人把你给打出去。 立马上来两位衙役，拉着独眼龙就往外走。 一只眼还见什么好事？ 哎哎，别 走！ 哎， 别走快！对， 见皇上！ 这个时候，一位书生模样的人站出来说道：“ 我不想见皇上，你们放我回去。” 李启龙回头一看，笑着说：“ 哎，你不想见也得让你见呀，这里头还没几个长得像你这么俊气的。” 荒唐，简直是荒唐！ 刘师爷上前扶儿几句，李启龙颇为吃惊，他说：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相府啊。 李启龙到任不久，早就耳闻过张相府，两个人却并没有见过面。张相府不做搭理，鼻子里哼了一声。李启龙笑着说： 相府在杭州读书人中间很有人望，你不接驾谁接驾呀？ 李启龙，你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哎呀，闭嘴，本老爷的名讳也是你叫的。好了好了，就你们这些人了，听我口令，跪。 百姓稀稀落落的跪下，张相府仍是站着。李启龙走过来问： 大相府，你存心跟本老爷过不去吗？你存心跟皇上过不去吗？给我跪下！ 张相府傲然而立，却早有两个衙役跑过来，拼命地把他按跪在地。李启龙眼见着张相府终于也跪下了，便回头对众人喊道： 乡亲们呐，你们都是朝廷的好子民啊，选你们来接驾，这是朝廷对你们的恩典，有人想来还来不了呢。这个接驾呀，是天大的事，马虎不得，得从下跪喊万岁学习。等一会儿啊，我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就学着齐声高喊，记住了，声音要大，要喊得整齐。来，预备，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还好嘛。 陈廷敬乘船沿运河南下，沿途都见民夫忙着疏浚河道、修路架桥，逢府过舟，城外路边都堆着黄沙，预备铺路之用。原来百姓都知道皇上要南巡了，又探得沿途的官府都在为皇上南巡新派徭役，只是不听说再贪税赋了。陈廷敬将途中所见细细的上了折子，密中奏发。这一天到了杭州，雇车入城。自从进入浙江，陈廷敬愈发小心起来。他同两江总督阿山当年都在礼部当差，俩人知己知彼。陈廷敬对阿山这个人心里自是有数，更不能让人觉得他是故意找茬来的。进城就沿途逢见好几家娶亲的，敲锣打鼓，络绎不绝。真儿说： 哎，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多做花轿的。 大顺笑着说： 感情是我们来杭州赶上好日子了。 刘景也纳闷道： 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啊？沿路都遇到七八家娶亲的了。 城南有家名叫烟雨楼的客栈，里头小桥流水，花木葱茏，陈廷敬非常喜欢，就在这里住下了。收拾停当，大顺找店家搭话： 哎，店家，杭州城里怎么这么多娶亲的呀？今儿是什么好日子呀？ 客官，这最近呐，杭州天天是好日子，明儿您看看，说不定也有十家八家的娶亲呢。 店家见大顺不解，便道： 哎，你是外乡人，莫管闲事了。 吃过晚饭，天色尚早，陈廷敬想出门走走，真儿、刘景、马明、大顺几个人跟着。街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只是这杭州人讲话叽里哇啦，如听鸟语，一句也听不懂。天色慢慢黑下来了，街上铺门都还开着，要是在京城啊，这会儿早打烊了。真儿见前头有家绸缎铺，里头各色料子鲜艳夺目，她毕竟是女人，想进去看看。陈廷敬点点头，几个人就进了绸缎铺。绸缎铺同时进来五六个男人，非常打眼，伙计忙起来打招呼，说的话却不太好懂。伙计见他们是北方人，就学着官话同他们搭腔： 几位是打北边来的吧？这么多男人一起逛绸缎铺还是少见呀。 男人怎么就不能逛绸缎铺了呢？ 外地来的男人都是往清波门那边去的呀。 哦， 陈廷敬一听就明白了，他早听说杭州清波门附近有一个去处名叫清河坊，原是千古烟花之地，天下尽知。上回皇上南巡，有些大臣侍卫在清河坊买女子，弄得杭州人心惶惶。皇上后来知道了，严辞追究。有位开了缺的巡抚为了起复， 托御前侍卫在这儿买了几个青楼女子进京送人，结果被查办了。又听那伙计说道， 不过你们今夜去了呀，也是白去的呀，早就没有人了。 大顺听得没头没脑问， 伙计，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这个时候店铺里间屋里出来一个男人，用杭州话骂了几句，那伙计再不言语了。陈廷敬自是半句也没有听懂，却猜那骂人的准是店家，八成是不让伙计多嘴。真儿想再看看绸缎，伙计却是不理不睬，真儿没了兴趣，几个人就出来了。出了绸缎铺，顺着街往前走，不知不觉就到了清河坊街口。只见前头大红灯笼稀稀落落，门楼都是黑灯瞎火，街上也少有行人。陈廷敬心想，倒是去清河坊街上走走，看看里头到底有什么文章。陈廷敬进了清河坊，驻足四顾，他说， 不是想象中的清河坊啊。 什么清河坊？老爷想象中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啊。 老爷，这两句呀，我听懂了，就是说公子哥骑着马呀，往这个桥边一站，满大街的姑娘招手拉客。 真儿一听生气了，喊了声老爷。陈廷敬回头朝真儿笑笑，真儿却把嘴巴撅得老高。又见前面有家青楼，唤作晚堂春。陈廷敬犹豫一下说， 去进去看看。 大顺抬头看看招牌，心里明白八九分，他问， 老爷，这儿看上去像是那种地方吗？ 陈廷敬点头笑笑，径直往里走，才到了满堂春门口，老鸨扭着腰迎了出来，他说的也是杭州话，自然大家也是听不懂。陈廷敬笑着说， 借个地方喝茶行吗？ 老鸨听着是外地人，忙改了官话道， 成，喝茶听曲儿过夜都成。 说着就唱楼上连声唤着姑娘们快来招呼客人。说话间四个女子下楼来了，个个浓妆艳抹，却姿色平平。陈廷敬顿时慌了，回头看真儿，却不见他的影子。 咦，真儿呢？ 哎，刚才还在呀。 马明忙说出去找找，他肯定在外头待着。马明没多时，急匆匆跑进来说， 哎，老爷，真三太太不见了。 听马明这么一说，老鸨跟几个姑娘都乐了，只说啊，这几位爷真是稀罕，哪有带着老婆上这种地方来的。陈廷敬后悔不迭道，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 哎呀，老爷别急，甄三太太呀，准是先回客栈去了，我去找找。 大顺说着便匆匆出门。 哟，几位爷，唤奴家李三娘便是。不知几位爷是喝茶听曲儿，还是包夜呀？ 我们喝口茶吧。 几个姑娘撵过来就缠人，陈廷敬手足无措，连声喊道， 姑娘们坐好，不要胡闹。 这个时候忽听楼上传来琵琶声，犹如风过秋江，清寒顿生。陈廷敬不由一愣。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FM 95.4，AM 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咿呀， 欢迎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60集。 这个时候忽听楼上传来琵琶声，犹如风过秋江，清寒顿生。陈廷敬不由一愣道， 这琵琶弹得真好，可否引我们一见？ 李三娘道， 这可是我们杭州头牌花魁梅可君，这几日啊正闹脾气，谁都不见呢。 说话间猛听了外头吆喝声，就进来了三个衙役。一个胖子喊道， 闪开闪开闪开， 走开走开， 让开， 你出来了。 李三娘，这梅可君想好了吗？跟我们走。 李三娘慌忙笑脸道， 哟，几位爷，我是死活劝他他都不肯呢、啊、他说自己是从来只卖艺不卖身，纵然是皇帝老子来了也不侍候啊。 楼上琵琶声戛然而止，楼下也一时无人说话，都听到楼上的动静。半天胖衙役才又说道， 要我们都等他好几日了，难道要我们绑他走啊？ 哟哟哟，哎，几位爷千万别动粗，弄不好弄出人命啊。 楼上吱的一声门开了，果然一位清丽绝俗的女子下楼来了。李三娘立马欢天喜地， 哟，可君你想明白了，这下妈妈可就放心了。 梅可君一脸冰霜，半字不吐，直往楼下走。胖牙一说， 想明白了就跟我们走吧。 没想到梅可君走到楼下，突然掏出一把剪刀，凤眼圆睁，他道， 你们若再如此相逼，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想死还不能让你死呢，兄弟们上、 走。 好的，能怎样， 我们动。 几个衙役撸了袖子就要上前拿人，陈廷敬使了个眼色，刘景马明闪身上前挡住几个衙役。老鸨赶忙抢下梅可君的剪刀。胖衙役瞪着眼吼道， 哪儿来的混账东西啊，你们吃了豹子胆了？ 陈廷敬却是语不高声说， 凭什么拿人？ 胖牙一呸了一口，他说， 呵，好大的口气啊，你们是什么人？ 刘景笑着说， 我们就是爱管闲事的人。 我讨厌的就是爱管闲事的人。兄弟们先把他们给揍了。 哎，走啊，走。 就是 两个牙一上前想要打人，却进不了身。胖牙一自知碰着对手了，边领着两个牙一往外走，边回头说， 好好，你们有种啊，你们给我等着。 李三娘这会儿哭喊起来， 哎呦呦，你们可给我 衙门非砸了我的生意不可。 梅可君冷脸说， 妈妈你好没人情，几位好汉明明是帮了我们，你还去责怪人家。 李三娘拍着大腿喊道， 帮了我们，他们是过路客，衙门不找他们只会找我算账的。 李三娘别怕，天塌下来由我顶着。 李三娘上下打量着陈廷敬道， 哟，你这话口气可大呀，你当你自己是谁呀？ 陈廷敬自然不便道明身份，只说巡抚衙门里有亲戚，他在杭州没有办不了的事情。马明也在旁边帮腔，直到我们老爷要是不是心里有数，哪敢打衙门里的人。就这样好说歹说，李三娘信以为真，便道出了事情的由来。 那日啊，衙门突然来人了，说要收花税，算下账来要2万两银子，我就是把楼里的姑娘全卖了也交不上啊。再说了，我平日都是交了银子的，这回又无缘无故的来跟我要银子，你说这是哪儿的道理吗？我们交不上银子，衙门就要从我们楼里挑长得好看的姑娘去当差，他们三番五次的来要可君姑娘。我就寻思，衙门里这回要银子是假，要人是真的。 衙门里要姑娘做什么？当什么差？来的真是衙门里的人？ 这余杭县衙里的人呐，我都认得。这前几天呐，他们来人把长得好看些的姑娘都带走了，说是当完差就回来，这少不得10天半个月的。只有可君寻死觅活的不肯走，衙门呐，这就宽限了我几天，说是过了今夜还不肯去啊，就砸了我的楼。不光是我的满堂春，清河坊抱剑营两条街的青楼女子，凡是长得好看些的都被衙门拿去了。 陈廷敬心里明白了几成，嘴上却只淡淡地说， 难怪这么冷清啊。 闲话了一会儿，陈廷敬起身告辞，告诉他李三娘他住在烟雨楼，左住上10天半月的，这边要是有急事儿，打发人去找他。李三娘将信将疑，千恩万谢。陈廷敬才要出门，梅可君突然喊客官留步，他说， 蒙老爷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愿为老爷弹唱几曲。 陈廷敬略作迟疑，回头坐下，梅可君斟茶奉上，然后上楼取了琵琶下来，唱起了小曲儿。 西风起，黄叶坠，寒露降，北雁南飞，东篱边，赏菊饮酒，游人醉，急尖尖，真声处处催，眼前的铁马声儿更悲，阳关衰草迷，独自佳人盼郎回，芭蕉雨，点点尽是离人泪。 歌声哀婉，琴声凄切，甚是动人。忽然又听外头响起了吆喝声，陈廷敬猜准是什么人来了，果然是胖衙役回头叫了10几个衙役破门而入。梅可君并不惊慌，只是罢了琴微叹一声。刘瑾跟马明拉开架势，站在陈廷敬身边护卫着。那衙役们并不仗着人多还手打人，只对老鸨吼道， 李三娘，这回梅可君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哎呦，那我可做不了主啊，这位老爷正听曲儿呢。 胖衙役望了望陈廷敬，干笑着说， 呵，好大的面子呀，想听曲儿就听曲儿啦，这会儿我只带走美人，回头再同你们算账。 陈婷婷见来了这么多人，刘金马明纵有三头六臂也是敌不过的，只好说： 可君姑娘，你跟他们去吧，天塌不下来。 梅可君叹息一声，跟着衙役走了。陈婷婷心里却增了一层疑惑，胖子先头只领着两个衙役，气势汹汹地想动手打人，这会儿他们来了十几个人，却只带着梅可君走了。陈廷静刚要回客栈去，大顺跑了过来说： 老爷，我回到客栈呀，没见着甄三太太，我到外头呀满街的找，哪里找得着啊，真是急死我了。我心想呀，他这会儿是不是又回去了呢，我想回客栈去再看看，却又在路上呀遇见几个歹人追个姑娘，我把那姑娘救下来，我这一问呀，知道姑娘就是杭州城里的，刚从衙门里逃出来，追他的呀原来是衙役，我这再一问呀，哎，怪了，这姑娘不肯回家，我急着回客栈找甄三太太，就把她呀带了过来。哎，您猜怎么着，甄三太太呀已回客栈，正坐在房子里哭呢。 陈廷静一边听一边着急，好容易听到最后才笑着说： 大顺，你也真会说话，你先告诉我人找着了不就得了。哎，那姑娘是干什么的，她为什么不肯回家呢？ 哎呀，谁知道呢。 回到了烟雨楼，见真儿正同那姑娘说话，姑娘暗自隐气并不吭声。真儿见陈廷静回来了也不搭理，姑娘见来了这么多人，越发什么话都不肯说了，只是哭泣。大顺便说： 姑娘你别怕，这是我们家老爷，你为什么不肯回家去，你说出来，我们家老爷呀会替你做主呢。 问了好半天，姑娘方才道明了原委。这小女子名叫紫玉，年方15，她家里开着好几处绸缎铺，还算过得殷实，她爹生意虽然做得不错，只是老是懦弱，常被街上的泼皮欺负，每每只恨家里没人做官。这回听说皇上下江南要在杭州选妃子，做爹的就动了心思，发誓要让女儿做娘娘，老两口自己就把女儿送到了县衙里。紫玉去了县衙，见里头关着很多女子，多是清波门那儿的，紫玉本来死活不肯的，这会儿却见自己同青楼女子关在一块儿，羞得恨不得一头撞死。今儿夜里他瞅着空就逃了出来。 您一个姑娘家总要回家去，怎么能就在外头呢，爹娘横竖都要我进宫，回去不又是落入虎口吗，衙门也是要到家里去寻人的。 陈廷静劝慰道： 姑娘，皇上选秀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哪有从汉人家选秀女的，你只管放心回去，我派人去你家说清楚。 县衙里关着许多女子，说是都要送到宫里去，这是为什么呀？ 此事确实蹊跷，那些女子是绝不可能送到宫里去的。姑娘，你尽管回家去吧。 紫玉仍是不信，又问： 敢问老爷是哪里来的，何方神仙？ 我只是个生意人，走南闯北见得多了，知道些外面的事情而已，姑娘信我的不会错的。 好说歹说，紫玉才答应回家去。刘景马明送紫玉去了，陈廷静便耐心告诉真儿，他去清河坊查访都是有缘由的。原来他进了杭州城，见那么多娶亲的花轿，心里就犯嘀咕，听了绸罗缎伙计的话，他又想起上回皇上南巡有人在杭州买青楼女子，弄得朝廷很没面子，他怕这回倘若又有人要买女子，讹传出去，民间就会沸沸扬扬。真儿听了陈廷静这么一说，心里就没气儿了，只怪他怎么不事先给他说清楚呢。这个时候忽听外头敲门声，刘景和马明回来了，两条汉子气不打一处来，没说别的，先把紫玉爹娘骂了一通。原来他俩好好的送了紫玉回去， 他爹娘却不问青红皂白，对他俩破口大骂，骂的什么也听不懂，反正不是好话。船过黄河，皇上临窗而立，听着河水的流声，他说： 朕出此南巡，两岸人烟树木，一一在望。朕第二次南巡，坐在船上，仅看见两边河岸。朕这次南巡，望见两岸河堤越发高了。 皇阿玛，这说明治河得法，河道越来越深了，这都是皇阿玛运筹的好。 朕不想略人之美，张鹏河功不可没啊。 臣谢皇上褒奖。 这时索图朝胤禛暗地眼色，胤禛会意，慢慢退下来，俩人溜到船舱外头。索图小声地说道： 太子，这是陈廷敬飞马送达的密奏。 胤禛躲到一边偷看了密奏。高士奇无意间瞥见胤禛偷看密奏，心中大惊。胤禛回到舱里头奏道： 皇阿玛，儿臣有要事奏闻，请皇阿玛并退左右。 臣工们都出去了，胤禛道： 皇阿玛，陈廷敬飞马送来密奏， 你先看看吧，再说给朕听。 皇阿玛，儿臣不敢。 朕让你看的，怕什么呀？ 胤禛便打开了密奏，假模假样的看了一遍，然后说： 回皇阿玛，陈廷敬密报，暂未发现地方借端科派之事，但两江总督阿山兴师动众，大搞迎驾工程，江浙两省道路重新修过，道路两旁预备了黄沙，河道本已畅行无阻，但命民夫再行挖深，还在杭州建造行宫。 这个阿山胆子也太大，谁叫他建行宫的？ 皇阿玛，儿臣以为应传令阿山速速将行宫停建。 朕知道你同阿山过从甚密， 儿臣同阿山并无来往。 哼，胤禛，你还要在朕的面前抵赖？你身为太子，一言一行都要小心，结交大臣会出麻烦的。 皇阿玛，儿臣知罪。 唉，这件事情你不要管了，朕自会处置。 夜里皇上独自待了好半天，写了道密旨，嘱咐天亮之后派人飞送阿山。索图在舱外密嘱胤禛： 太子，您得给阿山写封信呐，嘱咐他接驾之事不得怠慢。皇上他说是这么说，要是真让他老人家不舒坦了，仍是要怪罪他。 皇阿玛严责阿山接驾铺张，我如今又写信给他，只怕不妥吧。 哎呀，太子可要记住了，您在大臣中如果没有一帮心腹，是难成大事的呀。阿山今后可为大用，太子要倚重他。这回阿山接驾，我们就得帮着点，必须让皇上满意。 胤禛听了直说有道理，回头写了密信，差人专程送往杭州。余杭县后衙，百姓们夹道而跪，学着迎驾，齐声高呼万岁： 皇上圣明，天下太平啊。 还有个百姓做出了端酒的样子，喊道： 皇上，这是我们自家酿的米酒，您尝一口吧。 师爷从夹道迎驾的百姓中间缓缓走过，左右盼顾。张相府抬着头冷冷地望着师爷，师爷喊道： 张相府，不准抬头，接驾不公可是大罪。 这会儿哪来的皇上，想必你是皇上了。 师爷正要发作，一个衙役跑了过来，说知县大人让张相府去二堂说话。张相府到了二堂，李启龙站起来笑呵呵地说： 相府啊，这些日子真是难为你了，接驾嘛，大事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从今天起，你不要成日在衙门里学着喊万岁了，坐吧， 坐吧。 张相府听了这话，并不想知道其中的缘由，只拱手道： 那么我就告辞了。 哎，不要性急嘛，皇上功高五岳，德披四海，为当今圣人，你是个读书人，应该写诗颂扬圣德才是啊。 这是阿谀皇上的诗，我写不出来。知县大人，您也是读书人，您可以自己写吗？ 哎呀，我自己是要写的呀，但百姓也要自己争着写，这样皇上才会高兴嘛。 知县大人，您出去问问，您看看哪个百姓愿意争着写，那就让他写好了。 哎呀，你相府啊，你说这个话就是不明事理了啊。你说有几个百姓认得字啊，还是要请你这样的读书人来写呀。 反正我是不会写的。知县大人，您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张相府，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向字台大人推荐你给皇上献诗，那是给你面子。 这个面子你自己留着吧。 你怄气什么呀？啊，本老爷在你这个年纪早就是举人了。 举人？你不就是写了几篇狗屁的八股文章吗？本公子还瞧不上眼呢。 老爷，我把话说到这里，这是颂扬圣德的诗，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到时候皇上来了，我会把你推到皇上面前进诗，看你如何交代。没诗可交，小心你的脑袋。 张相府低头想了想，长叹一声，他说： 哎，好吧，我回去写诗。 李启龙拂袖进了千押房，低声骂道： 哼，给脸不要脸。 李启龙还在千押房里生着气，总督衙门传话来了，说阿山大人请他过去说话。李启龙不敢怠慢，拔腿出了县衙，赶到总督衙门，见阿山正在二堂急得团团转，忙问： 哎，这才大人啊，您遭卑职有何吩咐啊？ 奉接上谕，严令下官不得把接驾排场搞大，可太子呢又派人送来密信，命下官要小心接驾，务必让皇上满意。兄弟十分为难呐，有些事情兄弟我只能教你办理了，别人我信不过。 阿山说完，小心地把太子密信放在燕池洞湖了，再丢进纸篓里。李启龙见阿山大人如此谨慎，知道事情重大，问道： 四台大人，您有什么主意啊？ 兄弟请你来呢，就是同你商量，别人呢兄弟我不相信啊，有些事情呢又不能托付别人去办。 哎呀，感谢自台大人信任啊，你想让卑职怎么做吩咐就是嘛。 嗯，这个太子的信里说了，皇上呢确实是简朴，但是呢弄得皇上不舒坦也是要获罪的。 哎呀，要我说呀，这个上头说归说，我们做归做，官样文章从来都是如此嘛，这个皇上他不也是人吗？ 兄弟就知道你李启龙会办事。 多谢字台大人夸奖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先人先海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春季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姚老师讲什么话说夏天啊。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我们昨天和大家聊了这个夏天的特点， 有关夏天的一些这个气候。这个在一年当中，这个春播夏长秋收冬藏，哎，就给夏天一个定位， 就是说夏天是生长的季节。 这个长字呢是多音字，又称为长还称为长，在夏天呢都能用上。长我们都知道，春天你不好种，有阳光有水怎么样就长了啊，施肥。那么长呢，说到夏天长，什么长啊？夏天， 夏天白天的时间长夜晚的时间短。 对啊，长夏天有内容啊，长夏天有内容。咱们今天就说说这个长吧。 好。 它也是属于夏天的一个特点。到了夏天，这个白天的时间就特别长，而且人们的活动量也大，它早晨亮的早。 是的。 它晚上呢 黑的晚。 它黑的晚啊，人们习惯了，一有亮它就动，它没亮的时候它就静。这就是夏天的一个特点。最长的时候到了哪个24个节气，哪个节气的时候最长了？ 夏至那天是夏天白天最长的一天。 这不啊，我们把夏天就得说全了啊。什么时候为夏天呢？夏天的两个定义是什么呀？立夏，哦，这是夏天了。另一个定义呢，真正的夏天就是得20度以上。这个夏天两个概念我们说完了，夏至这就夏天结束了。 对、 真正是结束了吗？ 不是， 不会的。夏天长长都有词儿。夏天这个就是最长的，我们刚带了一句 夏至。 夏至这个夏天是阳之盛，阳呢主热呀，热的最足啊，这不是阳盛吗？哦，我们知道了，热为阳。 对， 这不就清楚了吗？ 这个好理解， 好理解。 冬 天冬天寒，寒为阴。然后我们说到了夏至，那是阴阳转换了。什么叫转换了？当你阳达到一个顶峰的时候，也就是转换的过程。 阳已经达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就开始向阴慢慢的转换过来了。 哎，它是变化的。 对， 到了阳极时候就开始转阴，到阴极的时候就开始转阳。哦，这个阴阳之间还有一个变化。对，就是这么个变化啊。从季节气候冷热给大家提上一嘴。但是呢这个转换并不是马上就阴了，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反复啊，是不是啊？还有个反复。 对， 是吧？特别是近些年来大家有个感受，你比如说今年夏天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一下子就热了，没有过度。 对，一说热，突然就上30度了。 没有过度，棉衣刚脱掉就穿半袖了。 这个热它不是像我们的逐渐的慢慢的那么热，不是的，我们就告诉大家呈锯齿形的。 对， 说热蹭下就上来了。我们话说这个夏天，实际上如果我们结合着自身这样的季节气候特别伤人。还有一个呢，这是突然热，从热当中又突然凉，那就更伤人。 就是没有过度的这个季节， 没有， 容易能使人治病， 太伤人了。他对我们一些年老体弱多病的人，说实在的，他就是一个障碍，就是一个关。所以在预防方面，调养方面，这意识就更加增强了。所以经常听着点气象预报，随时随地的就要调，根据四季你要调啊，是不是？ 对，一年四季我们都要调， 都要调啊。 但是呢，像这样的季节我们每天都要调。 每天为什么要调啊？早晚的温度一样吗？ 不一样。 也不一样。在这个山区下完雨以后，好的啊，我们去过这个贵州也是，是吧？那贵州有个特点，下完雨晒严冬，是不是？ 下雨后穿棉袄。 啊，晒严冬嘛，是吧？就说这个，这叫闪，是吧？老人呢都说，哎呦，这天气是真闪人的， 对， 是吧？闪人就是什么意思？就给人健康构成威胁， 容易伤生。 哎，你要穴位不注意，穴位一大意，好了。所以啊，就是我们在讲气候季节变化当中，我们得贴着题儿讲。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夏天气候季节变化？它因为呢，跟我们的健康是吧，跟我们的生不生病是吧，这个关系啊是越来越密切了。 是的 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天气的目的还落实到我们自身，怎么去了解这个现象，了解现在气候变化的特点啊，干什么呢？根据这种特点，根据这种变化，我们要做好防范，就是预防的这个工作，是不是？ 对。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跟姚老师谈到了这个夏季这个肠子，我们在讲肠的时候，白天肠，白天肠给人带来了什么？你必须得知道啊！我们把这个特点说了。说了还用你说呀？谁不知道夏天白天时间长？对，是不是？我们说的目的怎么应对啊？这个长带来哪些人们生活、工作、学习、休息、作息的改变啊？你比如说天一长，人们容易出现什么呀？ 下打盹儿， 是不是？这就是一个知道了哦，夏天天长；二一个知道了。夏天啊，人们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是吧，什么现象？只说了在睡眠当中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啊，我们说到夏天，夏天什么？下打盹儿。 对，人们容易爱打盹儿。 爱打盹儿，上课的学生爱打盹儿。 就连坐车那一会儿都有人打盹儿。 你看看随时随地的打盹儿吧。 对。 是吧，为什么打盹儿？因为什么呢？传统的养生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早早就亮了。可能大家不知道，在中国亮的最早的是哪哈啊？东北，特别是靠到这个黑龙江佳木斯，3点来钟就亮。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最早一天见到太阳那是在东北。咱们说亮得早，日出而作，什么叫作啊？就开始活动了，晚上睡得又晚，这就带给人们在睡眠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影响。为什么困呢？其中的一个原因，睡眠时间大大的缩短了。夏天应该起得早，夏天还应该什么呢？ 睡得 晚。 是不是？ 正是因为夏天起得早，人们睡得晚，那么就会出现这个打盹的现象。 把这个睡眠的时间是不是缩短了？ 对， 缩短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二个原因呢，睡眠时间短，再加上呢，啊，这个夏天人们动啊， 对， 啊，阳主动，啊，阳主热，主火，对不对？还有一个呢，阳主动。你夏天之后人们的活动量是不是比冬天多了不知道多少倍？ 对， 是不是？ 一大早就起了， 起了 起来就得要运动啊， 动啊， 要离不开这个动字。 哎， 对， 是吧？这一动运动量多了，多了以后容易身体就疲乏，啊，一疲乏以后是不是又打瞌睡？ 是的。 就是，这是一个，这是第二个原因了吧。第三个原因，这一热，啊，一热呢，人们也容易发困。你看冬天人们容易发困吗？那冷风一吹啊，他精神了。你看夏天人们，哎呦，困了，困了，赶紧拿凉水冲，啊，是不是？ 对， 拿凉水一冲冲，怎么样？醒盹了吧？是不是这意思？热就很容易让人们发困，它跟冬天的睡醒冬三月是那种什么？它屋里暖和啊。啊，是吧？有暖气烧着，棉被盖着，你又让他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寒气儿，是不是？你说他还困吗？他冻得困不了了。所以我们说了，夏天对人这个睡眠的影响，啊，说来道去啊，说了半天，这个肠子啊所带来的是什么？啊，我们给大家解释了，就像我们啊春天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要春捂。是不是？为什么出现春乏？嚯，大家爱听吧？ 爱听。 你到夏天了，是不是也得？ 为什么夏天爱打盹呢？ 爱打盹啊！这我们说了三个原因，大家记住了不？ 记住了。 睡眠时间短，第一条，为什么发困呢？第二呢，动，一动完之后呢，消耗大了，人们就容易乏，乏了呢，就容易迷惑。 一迷惑，那不就是打盹了吗？ 这是第二个吧。第三，一热头昏脑胀的，也容易使人迷惑。清楚了吧？ 清楚了。 哦，这回我们就清楚了，是吧？在睡眠当中，这一年四季我们都把它分析了啊，别回来咱们说夏天你把春天就给忘了啊。我们这是讲这知识是非常的系统啊，凡是夏天的春天的啊，哎，到春天我们讲春天的事儿，到夏天我们讲夏天的事儿，把夏天的一些特点以及这个气候季节变化的一些特点对人的影响。我们今天说了第一个影响什么，是吧？影响哦，影响人的睡眠，是吧？他就发困。哦，我们把困的原因三条大家明白，顺着这个思路干什么，我们去怎么去应对啊？这是逻辑思维，是吧？我们一定要清晰，不要就现象说现象，说了半天有什么用？是不是？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个？啊，这就是说怎么去调。我们不讲吗？通调养。这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要调你的作息。啊，最主要的我们说一个，那你怎么去调？中午来一觉。是吧？来劲儿，啊，我们在这个西北人叫什么叫？叫打尖，啊，打尖就是歇脚加餐，是不是？这个呢是，哎，就是加一个小觉，就叫午休，啊，是不是？ 对， 啊，让那个身体疲劳的身体通过这个中间，是吧？打尖休息一段时间，你下午有精神了，是吧？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哎，就行了。睡上呢，这个短则20分钟半小时啊，多则一个小时。哎，别再太多了。 太多了影响晚上的睡眠， 哎， 是 这 样的。 这个掌握一个量啊，也就是一个度，是吧？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啊，我们说的这意思就让大家怎么去过好这个夏天。 对。 过的是让它平平安安舒舒服服。是吧？别让他什么呢？别让他造成 是吧？疾病造成痛苦， 对， 是吧？哎，这个目的就在这儿了。这是在说这个啊，夏天这个白天长啊带出来的这些内容。夏天还容易造成什么呀？是不是？让我们姚老师再说说，夏天还容易什么？ 由于夏天热呀，人们容易出汗多。 你看看，这叫夏天。你话说夏天，你把夏天的事儿啊， 都得说全了。 说全了，有的是出汗，汗出如雨啊，是吧？哗哗的流啊。这曾经我们跟大家说了，汗怎么回事？是从我们皮肤里出来的，是从毛孔出来的。它干什么呀？啊，它是我们人体的四大通道之一。有的人呢，就是怕出汗，啊，我们最后说了一句，该出汗时 就出汗， 就出汗。但是有些要掌握一个度，要掌握一个量，出的太多了，造成气阴两虚。啊，为什么说该出汗就出汗呢？让我们这个啊通道通畅。在夏季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一个意义啊。为什么我们说这句话该出汗就出汗？它的意义就夏天而言是一个意义啊，从整体全身的生理的方面是吧，病理方面又是一个意义。夏天这个意义是什么呢？通过你出汗就把你体内的热会怎么样啊， 给它散发出来。 对了，就能够散热了啊。你看有的人发高烧，一烧多少？40度，是吧？小孩烧40度还行，如果成年人烧40度，那就 那就快昏迷了， 是不是？那就够严重了。哎，怎么办呢？给弄点 ABC 吃吧，阿司匹林吃吧。啊，一吃了发现什么了？ 出汗了。 出汗了。出汗再一量体温怎么了？ 降下来了。 有，哎，我们就知道这个毛孔的作用。啊，它能够呢把体内的热通过毛孔这个渠道啊及时的给散出来。散出来以后啊，这个热邪会伤人吗？ 就不会伤人了。 哎， 因为已经排出了体外。 对，大大降低了啊对我们身体对我们生理的这些不良的影响。又热又不出汗，一会儿就怎么样？就中暑了。 中暑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你好，哎， 好啊， 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 那个我在去年的夏天那时候就开始听您的讲话讲课，听您讲课吧，您讲课是挺亲切的朴实，杨老师讲课呢是。悦耳动听 哦， 所以说我就坚持一直的听，听啊，您说的那个讲这些课呢，我就按着您说的那个我就去做。 对，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泡脚，按着您说的那办法，我就是按摩脚，按摩那个昆仑跟太溪，还有涌泉穴。您知道我按摩了有两个多月3个月的时候吧，就是我来例假的时候吧，他那个。就出了那么跟个鸡蛋那么大的是那么一个，就是那个淤血 瘤、哦、 排毒啊，排毒。之前吧，就是在没有排之前吧，这肚子也疼也胀，就是我就不知怎么好，腰还板着哈。这从那以后呢，我再来例假呢就没反应了，不知不觉就来了。 你是不是有子宫肌瘤啊？ 是，对对对对，有子宫肌瘤。 哎， 在那个做这个之前吧，就是我没排之前吧，我们妇女检查说是有子宫肌瘤。 你看看， 嗯，排完以后呢，我们是每一年就检查一次。 啊，对。 又检查去了，检查没了。 呵，祝贺你啊！祝贺祝贺。 啊，谢谢。完了，那个我这次我怎么4月10号我怎么去那边的？我爱人呢，他那个手指头掉一块皮。完了以后呢，就是抹咱们自己家的这酒啊，他老不封口，他因为他有糖尿病。 哎， 后来呢，我说我得找那个养生堂去，我就去了，到那儿买瓶酒，买点那个那贴儿，回来了，给他抹了以后呢，4-5天就封口了。 哦，不是什么酒都能封口啊，是吧？ 啊，对。 啊， 我以 为 就是这 什么酒都能封口了。 是这个，这用这个什么？啊。对，完了以后呢就封口了，而且还挺好。 哎， 所以说呢，我这现我信心挺足的。 对， 我说哎，我就原先吧，我就是默默的跟着您做。 哦， 偷着学 偷着做 啊， 偷着乐 啊。现在呢，现在是我上，而且我还带着我两个姐妹去了。 哦， 他们去了以后都按摩，那个养生店的老师们给按摩给贴贴，回来以后呢，他们是有颈椎病。 哦， 贴好刚说那个挺见效的，说准备过几天还去， 就是学习一点知识嘛。 啊， 是吧， 就是李老师，我呀刚上，所以说呢我就边学习边积累吧，看看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我再跟您，我再找您。 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现在有问题，就是我这个手啊，腱鞘炎，两只手全是。 哦， 腱鞘炎以后呢，就是原先就是不敢动，疼着呢。 嗯， 后来以后我就买酒来以后呢，我就抹揉，反正就是这手腕子老来回的那么甩摆的。 嗯， 你可能是用力大还是怎么着，反正我觉得有点恶心，就浑身没劲儿。 哦， 这是一个。 你这个，你听着，咱一个一个问题说。 嗯， 像你这个呢，在泡脚之前提前泡泡手。 我是泡。 哎，你泡泡手。泡完手之后呢，你在泡脚的同时，哎，你坐着把鞋。 啊， 哎，你坐八鞋，知道八鞋这个穴位位置吗？ 知道。 哎，那就行。 嗯， 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大手指啊，根部还有一个穴位， 阳溪穴 是吧？你看你腱鞘炎呢，这个都在手腕上。 对， 这个阳溪穴是咱们常解决啊。手腕的毛病，还有一个呢，阳池穴，正在我们的，这个手腕，就是背面啊，正中，是吧？ 哎， 这个位置是吧？这个对于腕关节常用的腕关节一些疾病损伤，是吧？ 嗯， 这常用的这个 穴位挺好， 挺好， 嗯， 一个阳池啊，一个阳溪。 按完摩以后贴个翅膀。 嘿，对了。 嗯， 就是问题现在我没有翅膀。 哦，这波过去了，等下一波。 李老师我问您，那个没有翅膀我用咱那贴贴上行吗？ 行，可以。 那个第二问题就是我这个尾中穴这儿两个腿这尾中穴都有包，但也不疼不痒，有一个大点一小点，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甭问了，膀胱经不通啊。 哦， 一定要把它打通了啊。 哎，好嘞。 你暂时啊没有吃饱的时候，你贴贴吧， 哎，行了。 另外泡脚之后转这个昆仑穴， 哎，好嘞。 昆仑穴就是膀胱经，好吧？ 嗯，行，好嘞。 等有问题以后再问啊。 哎，好嘞，多谢李老师。哎，再见。 好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